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否声、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之笑与泪》。 2001年7月13日，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那一刻，唐华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尽管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极富幻想和憧憬，然而他仅仅想到的也只是能在自己国家的首都组织举世瞩目的世界盛会，已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根本没有想到7年后他能作为二级士官和2008名战友一道在鸟巢体育馆共同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共赢奥运。2007年10月8日，得知部队要挑选几名条件优秀、素质过硬的战士，作为奥运礼宾参加北京奥运会时，唐华银的心通通直跳。他想，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如果自己能够被选上，哪怕是端茶倒水、搬桌子扫地，只要能够亲手为奥运做点事情，也将是何等光荣啊。于是他赶紧跑前跑后申请报名，接受政治审查，样样合格。那一刻，唐华银感觉自己的心快要蹦出来似的。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在不久公布的名单里却没有唐华银这三个字。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自己担任保管员，马上要迎接一次检查，走不开。一时间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第二天，主管领导突然找到他，跟他说可以去参加集训了。唐华银听了简直有些难以置信，满腔的喜悦无法表达。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也许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感受到。就在那一刻，唐华银暗暗下定决心，珍惜机会， 用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奥运礼宾，让自己的梦想随着奥运五环的旗帜一起高高飘扬。于是他很快就去报道了。京郊某训练基地一直以来为各类活动和特殊岗位培训人才的地方，谭华银对这儿并不陌生。在这儿，谭华银见到了来自北京军区其他单位的400多名战友。清一色的简易房，严格正规的管理，紧张有序的训练，开始了他们前期的生活。其实，当时的唐华银跟队友一样，大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在这次奥运会中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以为可能就是站岗执勤。然而，直到第三天，只见几百面崭新的红漆大鼓被运到基地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才似乎有些明朗。莫非是要击鼓吗？果不其然，在不久的动员仪式上，张艺谋满怀希望地告诉他们，同志们，你们将要完成的是一次值得全世界为之瞩目的重大表演，你们将肩负着把5000年华夏文明展现给全世界的光荣使命。随后明确了他们的任务，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千人击缶大表演。那一刻，唐华银既兴奋又有些担心，到底自己会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神圣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呢？说是击缶，由于这时用于舞台道具的缶还没有到位，只好借击鼓练习动作。接下来的训练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毕竟这一次演出非同寻常，前期的编排训练一直都是定了又改，改了又定。为了能让唐华银和他的战友们，这些几乎没有任何表演经验和艺术表演天赋的战士，合着音乐和节奏成为一个个舞台上跳跃的音符，教练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看到这种情形，唐华银凭自己在部队训练的经验，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采取示范班的形式，先搞教学法，通过示范教学培养骨干，再由骨干进行分组施教，做到有分有合，最后合练，提升整体效果呢？唐华银把这个念头提出来以后，编导当即就接受了唐华银的建议。于是结合阶段性的训练效果，编导从400多人中挑选出30名骨干作为整个训练小教员，而唐华银则被赋予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带领和指导这30人搞好训练。舞台整体演出整齐划一是最基本的，而与之必备的肢体语言，如身体的柔韧性、灵活性、节奏感以及和节目内容协调一致的表情，更是缺一不可。而这些对于只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战士来说，大部分领域都是首次涉足，尤其对于这次将要表演的还是古典音乐，难度更是不言而喻。39天里，唐华银和队友们一起在操场上苦练动作。隆冬的北方，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为了防止冻伤，礼宾大队首长特意给他们每人发了3双手套，要大家一起戴上。尽管如此，可一旦开始训练，仍然是手脚冰凉，几乎失去知觉。在这种情况下，唐华银和他的队友们咬着牙不停地练。大家开玩笑地说，这是典型的热身运动，一套动作下来至少要找准45个鼓点，212次变换动作，跪地300次，下蹲240次，而每天他们至少要做30回。身上的棉衣常常是湿了干，干了湿，到最后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唯一的就是觉得身体像是散了架似的。 但唐华银心情却是喜悦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3月30日，随着沈阳、兰州、济南、成都军区参加演出的队友的陆续到来，2200多人的表演队伍顺利完成了集结。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唐华银他们前期已经初步定型的动作尽快传授给每名队友。由于绝大部分战士都像唐华银刚来时的那样毫无艺术表演基础，唐华银只能一切从零开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做，一遍一遍的示范。鼓点节奏赶不上就练节奏，柔韧性不强就练各部位的柔韧性。好在唐华银和前期参加培训的30名骨干动作已经基本成型，可以作为小教员进行施教。于是采取单个示范、分组训练、整体合练的方式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基础训练。短短2个多月的训练过去了，队友们的进步很快，几乎每个人都掌握了这一套动作的要领。2008年6月14日是他们进入整齐训练阶段的第一天。那天晴空万里，白花花的太阳照得地面滚烫滚烫的，所有队友热情高涨，群情振奋，训练场上士气高昂，鼓声喧天。然而欣喜之余，唐华银一眼就看出来整个方阵存在着动作不到位、标准不一致、身体协调性差、整体节奏感体现不出来的问题，这肯定是因为分开师训造成的，这怎么能行？在唐华银的印象中，所有队员表演的动作是应该完全的步调一致、干脆利落、气势恢宏、无懈可击的，而这样的标准根本无法去面对开幕式上10万观众的细细品味，更何况很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客人。想起这些，唐华银马上找到了分队长吴之军，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并提出应该拿出一套切实合理、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教材。没想到他的这个想法与分队长不谋而合。说干就干，在分队长的支持下，唐华银和几名队友立刻开始整理搜集有关训练动作的资料及训练数据。唐华银原以为编一套教案也就那么多内容，然而随着节目内容的不断调整加工，唐华银发现要将7个段落、56个小节、累计超过20万次的动作要领以教材的形式制定出来，而且做到具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其难度之大出乎意料。开工没有回头箭，为了编写这套教材，唐华银和几个战友一有空就搜集整理各种数据。一天10几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唐华银不能耽误，只能利用休息间隙加夜班，一点点地向着目标奋进。动作要领拿不准，就向编导和战友请教，动作种类众多，他们就想方设法给他们取名字，比如大鹏展翅、灵蛇出洞、排山倒海，就好像武侠小说中的招数，听起来既形象又好记。难怪大家当时都幽默地称唐华银为武林禅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先后起草了20多份文稿，数量超过8万字，拍摄图片500余张。晚上他常常顾不上休息，白天连吃饭也都是匆匆扒了几口。最后经过20多次的修改补充，教材日臻完善，被下发到了全大队。由于有了统一的教材，大家训练时就可以做到有章可循了，训练效果提升得很快。看着眼前的队形和动作在一天天的成型，一天天的提高，唐华银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俯生、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关注。 正当唐华寅踌躇满志地和大家一起刻苦组织训练的时候，7月25日下午，一场重感冒却使他险些有错失良机。由于长时期的紧张劳累，睡眠不足，那一段时间他明显感到身体状态十分不好。但是眼看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自己又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一次次的坚持。直到那天，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浇得唐华寅浑身湿透，原本浑身热汗的他来不及避雨，顿时成了落汤鸡。随后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便明显感到头痛、胸闷、四肢乏力、天旋地转。队友们及时把他送到了卫生队，一量体温 39.2 度，他被医生当场强制休息，紧接着就打吊瓶输液，整整一夜高烧不退。唐华寅至今还记得烧得浑身骨头发软，几乎失去知觉的感觉。然而在他看来，病痛并不可怕，但机会是绝不能轻易放弃的。一想到自己满心期待的梦想将受到影响，那一刻的他心急如焚。第二天过不上医生的要求，唐华寅一早就爬起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他想，病痛再严重，打击的也只是自己的身体，但是如果失去了为奥运五环去拼搏付出的机会，他定会遗憾终生。就在他们即将进入鸟巢进行正式排练前，中队长厉铁辉突然找到唐华寅，让他去0030号位置。0030号一直以来是2000多名队员梦寐以求的位置，因为它位于方阵第一排的中间位置，意味着将来演出时直接面对的是参加奥运会的最重要的各国元首。这是一个何等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啊！为了不辜负领导对自己的期望，唐华寅想尽了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训练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能为中国军人的光荣布上再写就一道辉煌，别说训练苦一点，就是累死都心甘情愿。在最后一次合练的过程中，由于动作过于舒展，唐华寅的左膝盖重重地磕在了200多斤重的否的铁质的侧耳上，当时他只觉得膝盖猛地一软，差点歪倒。危急关头，唐华寅咬紧牙关，没让节奏在自己的手中有半点差错。尽管如此，事后他还是深深的自责。要知道自己是2008名礼宾队伍中前排最最中央的一个，他不仅要确保自己的动作优美圆润万无一失，